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哇， 我说好嘞，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全上了。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您都学学。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对， 您各位听听啊，您听像不像？ 哎，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哎，这叫什么话呀？ 像不像三分样？ 哎，行。 天儿啊亮了， 王玉宝的秋景。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王凤山的大实话。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哇，大西厢，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你的意思呢？ 多来呀。 想多听。 多来点。 想多听 啊。 听整段的。 对对对， 听全了吗？ 哎， 您也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要打算多听啊。 啊， 您还是买票去。 这好吃还不多给 你，得考虑啊。 啊，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怎么着，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太对了。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伴奏， 谁弹的？ 不是外人。 谁呀？ 你父亲。 啊，我爸爸也去了。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你就来吧。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当里个当， 还够合脱的。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啊，到山南。时可恨这邪恶的山峦，会割断了人间路。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好， 当当当里根当，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啊，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嗯，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

说相声，堵上耳朵，换一个轮廓，快乐比较多，放自己好过。说天我这里脉搏连伤口都不好受，想着你说的和笑的，会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一则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我反复播着播放着那些细节，想着你走的你留的，会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这世界规律正常的表演，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你总在我视线焦距里面，像是那戏团小丑疯了眼，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也许我不应该只要下了眼。 No matter you are merry head and I'll treat you something you know I cannot tell what I'm waiting是我上帝，我家人还是魔鬼，我靠着线索去生活，甚至咳嗽，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你的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我反复活着模仿着那些细节， And I am loser with no one thing this can How can I be free having my cup of tea的表演，但每当我看到你，哦哦哦哦，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你走在我视线焦距里面，像是马戏团小丑疯了眼，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也许我不应该这样瞎了眼。No matter you are merry head and I'll treat you something you know。